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6集，陈大老卷一，笑面间谍。京城，早上8:30，新娱记。何晨一手扛着摄影机，一手拿着手机在跟人打电话。路过电梯边的打卡器，他嘴里叼着卡，踩着最后一分钟直接打了卡。 陈姐，你又踩点了。 电梯上刚下来一个员工，看到何晨又玩命踩着点来，不由伸手做采访姿势。 采访一下，女士，您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踩到最后一分钟来啊？ 若是一天两天就算了，除去出差时间，每回都是如此，这控制力太可怕了。何晨吐出嘴里的卡，容色挺温婉的。 没什么，还没出师。 说起踩点这一点，何晨看了一眼打卡器边的时间，暗想，这要给孤狼，他分分钟能给你踩最后一秒钟，日日都是如此。论控制时间，他还是个弟弟。何晨走进电梯，伸手按了要去的楼层。 马修他们那边不用管，长宁老大已经帮你们收尾了。 手机那头正是秦闪。 人我送给马修了。 祖宗，你最近可给我老实一点。 何晨数着电梯的楼层，悠悠开口。 对我这侄子或者侄女好一点。 京城多少人盯着他肚子里的那个，怎么就他整天还有这么多的活力蹦蹦跳跳的？听说程俊为了让他玩电脑，还给他定制了全套实验室的便服。 哦， 那边的秦冉应了一声。电梯到达楼层，何晨往自己的工作台走去。 我上班了，有事再聊。哎，对了，记得把我要的资料传给我，我过两天去 M 州处理。 何晨挂断电话，走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把摄影机往桌子上一放。 陈姐，你怎么去哪儿都扛着你的机器？ 他隔壁一个圆脸女生凑过头来，好奇地开口。 不重吗？ 圆脸女生李雨山，新娱记跟何晨关系最好的一个外跑记者，刚来的时候跟着何晨，眼下2年过去了，他成了正式记者，也能独当一面了。 哎呀，懂什么？ 何晨拿了一张纸，不紧不慢地把自己的机器擦了一遍。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。 他伸手拍拍自己的摄影机，一笑。李雨山的脸红了红，他压低声音。 陈姐，上次那个大导演找你去拍戏，你真的不打算去啊？ 何晨的长相是小家碧玉型的，五官标致，皮肤白皙，气韵十足。只是平日里总戴着一个眼镜，又画着李雨山十分嫌弃的妆容，身上的灵气跟姿色全被糟蹋了。被大导演发觉是在李雨山家，刚洗完澡的何晨跟他在楼下吃大排档，他也没有画李雨山嫌弃的妆容，然后被路过的大导演看到了。李雨山总觉得画了难以言述的妆容的何晨是小家碧玉，如同江南女子般温婉，没化妆的何晨整个人气势十足，但又蛊惑人心，哪个都是他，又哪个都不像他。 不去。 何晨擦完机器就开始浏览今天的工作，整理要跑的新闻。 你有点志气行不行？ 李雨山看了何晨一眼。 再不济，你能不能把你这一言难尽的妆容卸掉？ 李雨山觉得何晨有一双神奇的手，帮他化妆的时候惊艳众人，怎么给自己化妆的时候反倒这么一言难尽呢？ 今天要跑的新闻是城南徐奶奶的狗失踪了。 何晨念着自己的新闻稿，看他这样，李雨山也不说话了。 他叹了一声，然后回过头也开始工作。刚打开电脑，右下角一条新闻就弹出来，当红女星宋青青昨夜与一神秘男子出入酒店，另外配了一张图。宋青青之前演了一部爆红网络剧，成为了当红流量，前不久又出演《神之玉》的女二，与秦修成同台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新娱记名声与娱乐圈都有涉猎，李雨山看着这条新闻觉得没什么。就在他要伸手插掉这个新闻的时候，瞥到跟宋青青同框的男人侧面，男人穿着黑色西装，身高腿长，一手插在兜里，侧脸的线条十分冷酷。李雨山不相信，点开大图又看了看，大图看得比较清楚，李雨山直接皱眉，刚想点掉，就看到何晨拿着一个白瓷杯站在他身后，津津有味地看着，末了还评价了一句， 不错。 陈姐，你半点也不生气啊？ 李雨山压低声音。大图上的男人正是曲子潇，曲家在京城排不到前十，但也十分有底蕴。京城上次站队，曲家前期站错，但曲子潇很快又站回来了，勉强立足。在外界是单身情况，是圈子中的钻石王老五。因为从事娱乐行业，这种绯闻不算常见，毕竟圈子里的都只当他玩玩，他喜欢欧阳威这件事在圈子中都不是秘密了。今天这件事闹得比较大，曲子潇很快就被人扒出来，曲家也没有发布澄清内容。 不生气。 何晨轻飘飘地开口，咬字漫不经心，反正离婚协议他都找戚成军给打好了。他说完就拿着马克杯去茶水间倒咖啡了。李雨山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叹了一声，随即看着电脑上的大图，心底把曲子潇骂了100遍。何晨倒了一杯咖啡，也没有回自己的座位，而是悄无声息地转去了楼上老总的办公室。 啊，给我一个外派任务。 他大骂金刀地坐在老总对面，老总手下一抖，一个名字差点都没有签好。 这次是哪里？事先声明啊，你不许去占地了。 那倒不用，那边打不起来了，这次是 M 中。 何晨低头喝着咖啡。 一个星期。 M 州， 老总头疼地按着太阳穴。 你到底是去干嘛的？ 虽是这样说着，他还是给他安排了外派任务。 我说小何，你在新娱记干了这么多年，有没有想过升职副总编呢？ 谢谢江总。 何晨站起来道谢，直接打断老总要给他升职的话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办公室内，老总看着他的背影不由摇头，伸手拨了一个电话出去。 曲夫人。对，又出远门了，这次是 M 州，一个星期。这次曲少是真上他心了，怎么跟人不清不楚，连同住酒店的新闻都被爆出来了，不然他才刚回来没几天就又要出去。 下午5点半，何晨跑完新闻回来，同李雨山一起下班。何晨本人没有车，平时外出只有新娱记的工作车，他跟李雨山一起出门。刚到楼下就看到停在马路对面的宝马，宝马边站着一个挎着包的年轻女人，妆容精致，气质明显。看到何晨，年轻女人连忙踩着高跟鞋走过来。 何姐姐，你等等。 陈姐，你朋友？ 李雨山更在何成手下两年都没有见到过何成的朋友，这还是第一次，他有些惊讶。 嗯，雨山你先走吧。 何成眯了眯眼随口道。李雨山点点头，也没有问那年轻女人是谁，他拿着自己的包直接离开。 何姐姐， 年轻女人挎着名贵的包看向何晨，不由叹了口气。 我今天才回国，曲子家的事情我听说了。曲家怎么这样，连个司机也不给你安排。算了，你要去哪儿我送你去，我们边走边说。 曲家老宅。 何晨看了他一眼也没有拒绝。下午曲夫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回老宅，何晨没有办法拒绝。年轻女人闻言挺惊讶的，不过还是上了车把车驶入人流。下班高峰期车很堵，十分钟也没有开到一公里。又逢红灯，年轻女人的手放在方向盘上，看着车后座坐着的何晨好半晌才于心不忍地开口道。 何姐姐，你别怪我们家，当时那情况。 年轻女人是管如，何晨小时候的玩伴。何晨跟管家相邻，何晨与管如的哥哥管池青梅竹马，两家都有定亲的意思。 你知道后来你爷爷跟曲家老爷子战友的关系爆出来，曲夫人跟你们家提亲，你妹妹不愿意，他们挑了你。曲家一家不好惹，而且我爸妈…… 管如抿着唇。何晨在后排接了秦冉给他的邮件，管如没有接着说下去，但何晨也知道，曲家在京城算不上金字塔尖的，但也数得上号，不是什么普通人家。管家是书香门第，管池当年也是 A 大的状元，前途无可限量。管父管母都没有再跟曲家争取，甚至把管池管如都逼到了国外。管家实际上也不弱的，但管父管母都没有打算要跟曲家作对。先不说曲家家大业大，不值得骄傲，就算管家真要跟曲家争，也绝对不会是为了何晨一个女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